现在我们要学，治新冠的最后的部分。这个最后的部分在算，真的治新冠的修行。前面的其实只是，准备这个境界。什么是第三阶段？第三阶段就是，三波，自信对象为，一切众生，十方一切众生，十方一切众生无量，谁都没有办法算，所以这个心也无量。所缘无量，那心变成无量。所缘的限制就是心的限制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才能够了解是无量心的智慧。心的内容是靠心的所缘，怎么，我们思维这个所缘，修行人有，学定，在第二阶段他有磨练，定的注意，他渐渐学怎么入常定，然后他用这个常定来，散播，清净的爱，对象一切众生没有例外。佛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特别赞美这个修行。这个修行叫做，metta cetto vimutti， 心的解脱用清净的爱，用 metta。这个解脱在《一地无大干佛》有说明，这个解脱，比所有的其他的我们能够做的功德，我们能够做的福，所有的其他的福，不止16个部分，16个分，那个自信解脱的功德的16个分，在印度当然16个是很重要的，一个数目，意思是说明，就是，他的功德是，真的无量。所有的其他的功德，所有的其他的福报福，不止这个，佛所以赞美为最，最漂亮的、最有利益的，解脱。在以前的人，现在的人已经不相信，多半已经不相信。在印度还很多人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，因为有一些学善，有一些修行人，他们就散播他们的清净的爱，在定里面对象为我们众生。如果没有他们呢，可能，这个世界已经，就瓦解了。世界瓦解，我们已经有靠近这个情况，我们有打第一世界战争、第二世界战争，差不多，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增加呢，很可能， 有第三世界，战争，避免所有的全新所有的冲突，要修这个自心解脱，这样在自己安全，世界安全。因为不够修，不够了解清净的爱的功德，所以我们自己不安全，世界也众生不安全。佛自己在《阿含经》有提到，佛自己最多的思维有两种思维。Dua vitaka, katang dua vitaka, 哪一个两个思维 ？Abhyapaja vitaka, 就是不嗔思维，不嗔思维就是这个，痴，痴就是不嗔，不嗔思维，viveka vitaka, 离思维，离。的意思其实就是定，定就是身，我们有说明身跟心的力。在定里面注意有福报的定，就是这个自心定，对自己对众生最大的福报。佛有最多，他有这样思维，在定里面他，上播清净的爱对象一切众生没有例外，因为他能够这样做，他的方便智慧跟他的大悲。变成圆满了，他变成佛。所以，虽然还没有得到定的境界，练在瑜伽的定还是在默念瑜伽的定的境界，这个修行，如果我们了解它，如果我们用热忱，如果我们用精进，如果我们很相信这个修行的功德，这个修行的福报，那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会渐渐改变，我们能够渐渐也等到第一天，我所有说明那个，自心修行的，利益，自心修行的利益是比所有的其他的功德利益大得多，清净的爱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，平常我们。修清净的爱，依照在您，建开法师有给大家那个，以前我在相关是有讲那个，metta bhavana，自信修行，要开始从自己，然后从近人，渐渐。扩大所愿变成无量，这样要学。在修行里面，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要这样学，从管理自己的环境，用我们有缘，特别有缘的人，用这个心学，用这个心那。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，如果是出家人，我们的身段，没有冲突，所以， 所有的事情能够成功，所有的活动，会，成就。我们渐渐变成自己的朋友，一切众生的朋友，没有更漂亮的境界。变成自己的朋友，一切众生的朋友，没有更漂亮的境界，所以他的福是最大的福。如果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，虽然还没有解脱，很安全。因为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，不能够变成众生的朋友，不安全。因为不安全，很多怖畏，很多烦恼，很多忧郁，很多不善法。所以佛自己有多多修这个法门，他有特别劝告我们不断地修这个法门，不犯意。那怎么修？先我说明怎么三波。这个清净的爱，一切众生为所愿，然后我们再能够学依照次第，依照在你们所说的书里面有，那一切众生我们不能够想，没有办法用具体的想。像一切众生，谁都不能够像，因为他们那么多。你像一众，那众生是这样，那别的众生是那样，没有办法像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是要，有很所言要很清楚，要了解一切众生包括在我们的清净的爱，所以，以前的老师，他们归纳一切众生为12个所愿，在12个所愿里面，就是包括，一切众生没有例外，不可能可以做例外。做例外，那，就不是自性观，你不能够。像我，爱一切众生，包括我在自己，这个蚊子咬我不喜欢它。蚊子咬你，还是要练你。如果修自性观，虽然杀它，杀它当然不好，杀它是用自信，用爱心。那这样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杀他用嗔心，那结果会很不好。犯戒用爱心，结果不一样；犯戒用嗔心，结果不一样。戒还所有的境界都是靠心，心有爱，有清净的爱，有慈悲。那虽然犯戒不严重，没有慈悲犯戒很严重。佛自己菩萨的时候，犯戒好多好多次，不过，他是用慈悲心犯，所以 结果，中医会好，用全心翻那，最后结果很不好，很多苦，不可思议的苦，因为最深的苦为自己为众生，就是嗔恨心。众生说，有时候，不可思议的苦，多半都是因为嗔恨心。所以要修得别努力，三波，清净的爱，一切众生为所愿，在分别里面还是有不分别，在不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，这个是四无量心的智慧。那怎么修这个智慧？就是12个所愿。12个所愿变成，第一，在12个所愿第一笔就是，无分别所愿。无分别就是一切，一切众生就是这样。一切众生是怎么样？sabbe satta，我没有书，我不记得怎么有翻译。一切众生，还是有情，他们怎么有翻译？sabbe satta，我们有翻译一切有情。sat。在清净道论，觉云法师是给很有意思的字的分析，字根分析。他依照他的意见，那个 sat 是从字根 sat 叫做执着。我们是众生，因为我们执着。佛，不是众生，他是佛，因为他没有什么执着。可以这样解释 sata。sata 也是从 sat 叫做存在，一切众生他们存在。所以包括全部在里面。我们是众生，因为我们执着；我们是众生，因为我们存在有情。有感觉就是存在，没有感觉那就不存在，对不对？那萨贝萨达萨贝巴纳，巴纳就是气，巴纳，也是呼吸，动一次，那气还是呼吸，一切众生他们都有气，他们都有呼吸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欲界特别欲界的众生。那也包括一切众生在里面，就是特别欲界的众生，在无始界的众生已经没有呼吸，不过他们还是存在，所以他们还是包裹在五个对象里面，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五个。对象没有例外。萨贝萨达，萨贝巴纳，萨贝布达，布达 我们有翻译，一切生物，可以这样翻译。菩萨的意思就是，一切有出现。不怕我的巴利文梵文叫做钱，我们有钱，那我们就在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钱，我们没有出现，那我们就不在一切有出现的，有出现的就是生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在这里？因为我们有出现。如果我们没有出现，我们不会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翻译生物。sabe buta sabe pugala 一切有心可得，这是我们的世界的秘密。因为不了解这个秘密，所以不了解业。一切众生包括在里面，所有的动物在六趣，所有的众生都有他们的心科，他们的心科就是他们的业。如即时论说，karma ja loka vaichitriyam， 我们的多多 vaichitriyam 怎么翻译？多多，不同样的众生，不同样的种类，不同样的没有两个众生是完全一样。那个我们的世界的多彩，多种的众生都是因为多多业。什么问题？业，业浊，世界在众生里面，世界的不一样，不同的业，不同的众生，没有两个众生是完全一样。如果你们研究连禅印，你们可以找到没有两个禅印完全一样。一定会有微细的分别，两个老鼠都不会完全一样，两个猫猫，两个狗狗，虽然是双胞，不会完全一样，会不会？我们人也是这样，虽然双胞，虽然姐姐妹妹，弟弟哥哥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也不一样。科学叫这种情况，遗传，hereditary， 我们佛教叫它业，其实意思是差不多。我们没有决定出生在什么身体，在什么家，在什么国家，是我们的业分。我们没有决定出生在什么心，也是我们的业。我们的心是我们的业，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业，两个众生不会也完全一样。所以萨贝布格拉包括在里面一切众生，因为一切众生心可不一样。最后 sabbe atta bhava paryapana， atta bhava paryapana， 我们佛教不相信我，巴利文我叫 atta， 梵文阿特玛，我们不相信有阿达，有阿特玛，有真的我，所以怎么叫他阿达巴瓦，就是这个真相叫做我。嗯，怎么他们有翻译？质地的意思。好，怎么我们了解重要，我们了解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明法实法，就是无因。不是我们还是需要我这个概念来。如果我教众生无因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我教你滴水火风，来来来，那结果会很乱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教你，还是要教黄居士、张居士、陈居士，对不对？那陈居士就是无因。那那些所缘就是无分别所缘，因为在他们没有分别，一切众生就是这样，他们是有情，他们是萨贝萨达斯，他们是有戏，他们有出现，他们有性格，他们有那些无因。那现在七个有分别的，七个有分别的，其实是我们可以分变成三个端地。第一分别是我们虽然我们是众生，特别一阶的众生，因为我们人类是在一阶的众生，都有心，有男性还是女性，对不对？在高天天堂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分别，所以他们是直接新生的，不需要他们没有女的跟男的分别，只有比较低的众生有这个男跟女的分别。所以高的众生、微细的众生已经没有，因为他们是新生的，不需要教心来出现。那Sabba itio Sabbe Purisa， 这是第一分别，两个所缘。虽然一切众生他们还是分变成女人还是男人，Sabbe Arya Sabbe Anarya， 一切在众生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分别，有圣人，有方富，不杜加那就是方富，方富烦叫观，为什么观？方富的烦恼很观，圣人的烦恼那就减少了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圣人已经他的他不会分别，他不会他已经知道很清楚，无我， 因为他知道无我，所以他的烦恼不会很明显。哎，仿佛不知道无我，他没有体会无我的境界，所以，哎，他的烦恼，他生气还会生气很厉害，他贪欲还会贪欲很厉害，因为他想，我喜欢，我不喜欢。圣人只知道，有烦恼而已，他已经知道没有我喜欢，没有我不喜欢，所以他不会视为我，所以他的烦恼已经没有，他的烦恼是色烦恼，不是无色烦恼，色烦恼就是，无始烦恼是什么？他们的基础就是我。这个我不是真的，所以，无始。是的是，是清的是，vatuka 啊 vatuka，是他们翻译对不对？你可以说明，可能他们不是很清楚。你可以写一下。在多多烦恼的分别有两种烦恼，是有始烦恼跟无始烦恼。仿佛的烦恼是，无始烦恼，因为他像我依照佛法是从哪里来？从贪欲来的。如果没有贪欲，没有我，有贪欲才会有我。仿佛不了解，所以他的烦恼是，无始的烦恼，因他想，他骂我，他骂这个真的我，所以他生气很厉害，他连会杀。圣人知道他骂没有什么我，他能够骂，所以他会生气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如果变成他的。观的境界高了，就已经不会生气，完全不会，所以根变成很寂静。那，众生的重要分别也是依照，他们是凡夫还是圣人？如果是圣人。境界比较舒服，如果是凡夫，那很多烦恼很观，就是凡夫的意思。圣人的意思呢，烦恼已经减少很多，因为他看不到我。不过他只看烦恼，看不到我，所以烦恼很轻，因为看我。所以烦恼很重。第三分别是依照取，Sabbadeva，比较维系的众生叫做 Deva，为什么 Deva？从梵文还是巴利文的，字根 div 叫做法官。那天人他们法官，因他们的身跟心很维系，我们的身跟心不维系，所以我们不够法官。天人很法官，如果多多修四无量心，你也变成虽然。还在比较低的 界在人类里面发光，好像天人，一样。为什么天人很熟悉四无量心？所以，他们特别发光。所以佛教如果要变成天人，佛教最快的路、最快的道变成天人，就是修这个清净的爱。所有的天人很熟悉。所以他们保护那些能学这个清净的爱的人，因为他们很熟悉。那 Sabbadeva，第二是 Sabbamanusa，一切人类，依照印度的神话，第一人叫 Manu，所以我们叫做 Manusa，我们是属于 Manu，我们是从 Manu 出生的，我们在西方相信第一人叫什么？阿当，所以人，我们是阿当的孩子，那，最后就是恶趣的众生，恶趣是什么？众生、动物，还有恶鬼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地狱众生，为什么他们做恶趣？他们叫做恶趣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，解脱，所以恶趣。恶趣的众生没有办法解脱，天只有天人跟人。能够解脱，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，很难得这个天人还是人的身体。那就是这个分别是一种趣，那三种分别也包括在里面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。女人还是男人，如果他们出生在比较低的境界，我们欲界里面，他们是圣人还是凡夫，不管他们出生在比较高的境界还是低，我们人类里面，那这个分别很明显，圣人还是凡夫。烦恼多还是烦恼比较少？那最后就是一照去，天人，人类跟二趣众生，那个12个所缘，包括在里面，一切众生没有例外。不能够找到一个众生没有包括在里面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学经，知经，可以找到别的分别，也是包括一切众生，所以背后两个说明，那会更清楚什么是一切众生。那。一切众生是在哪里？一切众生是在十方。十方大家知道对不对？是大方向，是属于方向，上下。 那都一，那十方向十二个所缘变成一百二十，那十个缘那变成四百八十，四百八十心，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，是为一切众生在，在十方无量无量世界。怎么他做？他开始从东方，依照不需要照东方，东方是我们闭上眼睛，东方是在我们的心前面。这是也是印度曼德拉的道理。不需要用。指南，找东方，闭上眼睛，东方是在前面。为什么？可以想。太阳是从哪里？从东方，东方升。我们的智慧是从哪里？从前面。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太阳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有他的太阳在心里面。要配合自己的太阳跟外面的太阳，那如佛说，那可以发观，好像自心解脱。佛是说明，如果多多修发观，好像月亮。因为他的智慧特别明显，他的太阳特别明显。他的光明特别明显。那在东方方向开始一切有情愿他们实验，愿他们没有什么，没有敌人，没有嗔恨，没有障碍，有快乐。一切有呼吸还是有气的，在东方，愿他们实验。一切，生物，在东方，愿他们实验。一切。有心科，在东方愿他们实验。一切，有心科的在东方实验。一切女人实验，一切男人实验，一切圣人实验，一切凡夫实验，一切天人实验，一切人实验，一切恶趣的众生实验。先东方，然后后面是什么？西方，然后右边，在印度右边是吉祥，左边是不吉祥。所以，观世音菩萨常住在哪里？在左边，他要度不吉祥的众生。所以他联系不断的在周边 Vama Dishastita Krishna Jinaya， 而我们有些慈悲慈悲大悲咒，大悲咒有 Vama Dishastita Krishna Jinaya， 观世音怎么做？他常住在周边来 克服所有的黑发，所有的不善法。好，那所以先，由边印度话梵文、巴利文一样，叫做南方，右边就是南方，左边北，然后再随方向。书里面有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参考。然后上下，那变成，合起来变成，480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因为，没有敌人也是快乐，没有嗔恨也是快乐。没有，障碍也是快乐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合起来就是，如此经是说明，就是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。那现在休息一会儿，慢慢开始修。修第三阶段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制，修第三阶段不一定需要经过第二阶段，可以直接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。有的时候修在一起，如果有时间，现在时间很有限制，所以从第一阶段直接到第三阶段，在家里继续学，怎么学？有多时间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阶段都可以修。时间不够，有的时候修第一阶段，然后第三阶段；有的时候修第一阶段，然后第二阶段；有的时候第二阶段，三批，有的时候第二阶段一个任务，都合起来多多修，那渐渐所缘也越来越明显，渐渐也能够学，是为那些众生在定里面。如果已经有定，那个联系就是如定出定，如定出定，如定出定，因为所缘改变一定要出定，所以如果这样修，那如定出定，如定自悲自心定，如出480，那心就变成很柔软，然后学内观，很有用，这个柔软的心，自信观的定能够入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一直到7天也可以，也能够入一刹那再出来。苏布提，大家知道苏布提？苏布提佛，西布提，怎么苏布提变成西布提？苏菩提，须菩提，OK，须比较好，须不好。苏菩提，须菩提，须菩提，他怎么修？须菩提，阿含经注解是说明他不能够，受，即时的供养，如果他先没有入，次心定，他入次心定再受，即时的供养。舍利弗不能够受即时的供养，如果他没有先入，受相灭定， 如受想灭定，再受即时的供养。为什么他们要让即时受最高的福报，最高的功德？那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学，利益自己，利益他，便好像苏布提，佛教苏布提最深的法，因为他的咨询观的功德那么发达，咨询观跟智慧很有关系。好，那现在有需要的话，先叫休息一会儿，那还剩下40分钟，快快磨练禅定的作业。